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2022年7月14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卡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冇乜大新闻，但系就好杂乱无章嘅一堆嘢。 仲要补翻啲上个礼拜讲漏咗嘅嘢啦。咁 本周最大新闻就系桥本华奈同中村大志结婚。咁啊，桥本华奈系有人形容佢有咩？也是非有属性，总之就咩，凡亲任何戏、任何动画改编、动漫画改编嘅电影咧，掟佢埋去都得嘅。 我都睇咗佢唔少真人化作品咯，即系佢嗰种颜艺咧，好适合动漫画嗰种夸张嘅表现方式啊嘛。 总之就咩，凡动漫画改编、动漫画改编真人嘅话咧，桥本华奈系叫做去到系一定有佢份咁滞，咁佢又超级红。之前咧，佢从中村大志结婚咧，已经传紧佢话佢分手，结果唔系分手而结婚，即系放烟幕嚟嘅，咁恭喜佢啦！中村大志我就一捧演员，我唔识佢啦。不过以桥本环奈而家正系巅峰时期，红到爆炸，我唔睇好呢段结婚咯，好老实嘅，挨到3年算佢劲。 哦，你话佢结婚本身，我谂紧就系佢会唔会影响佢嘅表佢嘅演出啫。 我挨到3年算佢劲， 即系佢本人结几多分，我就唔系 OK 下咯。 呢啲咁嘅结婚挨唔到好耐啦。你而家最红，又咁嗱，男方又演员，又咁后生，而家又搏杀时期，突然你呢个时候又话结婚，我觉得挨唔到几耐，真系好老实嘅离婚收场嘅几率好高呢啲。 咁要睇佢结婚之后个生活形态有几大转变嘅，即系如果你话结完婚就相夫教子嘅，咁梗系会好大问题啦。 但冇可能嚟噶，嗰、那个桥本环奈嚟噶，即系桥本环奈佢嗰啲咁嘅奇离嘢，我都听唔少啦，连我啲唔追开星嘅人都知道。 系啊， 佢冇可能会做相夫教子啊，傻啊真系。 相对论嘅大前提啦，我系完全唔理呢啲嘢嘅。总之我嘅讲法好简单啫，如果佢结婚之后嘅生活形态同结婚前冇乜分别，咁咪唔会有影响咯。有乜嘢啫？唔同人有唔同嘅生活形态啊嘛。不过就唔讲人哋屋企八卦啦。 好啊，咁讲翻动画相关啦。嗱，而家嘅潮流兴联动，因为自从之前寿司郎玩联动连得好开心之后，间间都搞联动。咁讲咗联动大王先啦，麦当劳咧喺教所谓嘅联动企划就出晒名叻嘅。 啊，之前我哋都提过佢同 ice cream 系搞联咁嘅。原来唔止一个广告嘅，系拍咗一个礼拜五个集，搵佢三个拍咗一个礼拜，拍咗五集广告，咁样一年五日，咁样就完全成为咗话题，播放率啦、点击率就超爆。 应该话梗系会有好多，因为麦记嘅咁 Q 多嗰啲咩 crossover 啊、广告啊、连读嗰啲嘢咧，好少出预告嘅，佢系出预告嘅，佢同 SK 嗰边搞嗰阵时候，所以肯定系多系比较大嘅，唔系一个半个片咁样嘅，佢出咗一大惨噶嘛。 仲有其中好多联动啊，随便讲咋吓。首先就系佢而家搞紧嘅呢个就系咩啊？同80年代嘅动画做嘅 combo， 咁就结我一 look 就 look 到衰一刻，跟住 mark course， 跟住橙路。之前咧就揾美如桂拍咗个广告，多到咧。即系叫做一年，即系接连不下嘅。麦当劳喺呢方面即系麦当劳自从木村拓哉因为出咗事之后，佢木村拓哉冇合作之后咧，佢系专门攻打呢啲所谓叫做咩后生呢啲咁嘅动画宅市场，花样多到你唔信。再加埋以前Happy Set 咧，因为佢朝头早好似东即系朝头早咧同东影战队搞做赞助 sponsor 噶嘛，咁佢 Happy Set 咧再加埋呢啲嘢咧就哇后生嘢杀晒。 好简单啫，佢原本揾佢哋嗰个 budget 可以拆开900几个唔同嘅企划出嚟，咁佢咪鱼拥殺网，总有个中咯。 系啊，咁啊，跌落佢三个再加埋美如桂四个，可能都唔够木村拓哉一成嘅演出费。 咁仲有啲冇咁花钱嘅 crossover 噶嘛？佢同 Tomica 加嗰个火车啊，嗰啲 crossover， 喂，嗰啲使几多钱咩？随时系好平已经搞掂，因为互相宣传啫嘛。到底边个大都难讲添嘛。 一随便又见到我碌到橙路个宣传啦，仲埋咁当然仲有明星嘅，冇咁衰，咁仲有芥雅人嘅， 好巧多啊，系因为佢系数目非常多，但系佢中间有啲比较特别有梗啊，特别传得喐嗰啲咧，就会飘嚟我 timeline 上边噶。 系嘛，佢仲有啊，佢个福袋夏天福袋咧，送个巨无霸嘅风扇噶，非常之靓仔噶。是好吸引的，即是吸引到你真的屌我想去日本抽返个返嚟。 虽然唔好肯定系咪你传㗎，即系 HQ 嗰啲嗰几个都有睇探我都见到㗎。 洗版啊，点会唔就算唔传都使俾人洗版㗎啦，你都。 好玩啦、 啊。本身嗰嚿嘢都好红啊嘛。 咁咧，嗱、啊，咁咧讲完麦当劳之后，讲下佢宿敌嘅间鸡。咁而家香港咧就同 Wingdom 搞联动。 嗱、啊，呢、這个其中一个上个礼拜唔记得报嘅，本来系上个礼拜讲嘅。咁啊，其实都唔紧要啦，反正佢而家都仲系活动期间嘅。咁啊，佢同 Wingdom 理论上仲要系《永不完的华尔兹》，即系嗰个电影版定 OVA 有冇嘢记咗咧？已经系 OVA 版 ，OVA 版最 OVA 嘅 系。总之后尾嗰个啦吓，嗰、那个因为佢 Wingdom 系菲力鸡毛版， 咁佢出咁咪就 是、当年我哋讲叫改佢嘅花名叫菲力鸡毛啊嘛，因为佢一出场一定系成个画面有啲羽毛先飞出嚟，唔知边度飞出嚟嗰嚿嘢并唔硬啊嘛，理论上。 咁佢结果就咩啊？真系卖炸鸡，我心谂你都得噶啦，唉。 有点热地狱梗咯，即系你攞副菲力鸡毛出嚟卖炸鸡翼。 不过其实咧就真系好多咁嘅联动嘅，因为我听到几个餐厅搞联动，香港都唔少啦。 咩黐卡哇嘛？ 更加唔好讲黐卡哇啦，黐卡哇就一种黐卡。麦当劳而家香港麦当劳同黐卡哇搞联动，出嗰个咩焦糖蛋挞批，有几甜，几 OK 好味嘅。 即系好 Q 多人去食咗，不过我就冇办法啦。咁唔系点解我特登要攞 Wingdom 出嚟讲咧？佢咧唔系正正常常，好似啱啱似隔篱似依家哇咁样，咁咪哦有佢个样啊，可能出个限定款嘅食物啊，正正常常都系咁样连结噶嘛。佢都大致上系咁嘅，但系佢啲题咧就即系佢嗰种有点而尴尬嘅梗。你话唔系，又话好绝韵，又唔算得上。你话，但系如果你话咩好正常，又唔系，总之唔知点讲佢啊。你话佢系好烂嗰种，又唔系啊。但系好冷咯，喂，真系令你夏天嗰度降温几度啊！即系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应该系联动一部分，应该啊，即系正常咧。你 menu 啊，如果做特价嘅话，咪有时会写你原价几多钱，而家特价几多钱嘅。佢系写原价高达38蚊。跟住特价几多？系每一嚿都咁样写，我谂原价高达38蚊。因为我开始第一次知呢单嘢嗰时咧，系睇到呢张图，我系唔知佢同 Wingdom 搞 crossover。咁我就吓，边人会咁样讲啊？我原价好卵贵， 真系七啊！ 结果佢真系食高达呢两个字，哇！点啊，小七， 你好嘢，劲， 好冷啊，真系好冷。 因为他真系啲冷笑话嚟，他但 OK 得，你好嘢，你讲你讲声，我讲笑。 啊，仲有我即系佢特登揾 Wingshow Custom 去卖鸡，就肯定 100% 系 梗嘅啫嘛， 玩地狱梗噶啦。然后佢啲标语啊，成嗰啲嘢都，你话佢系咪好重好绝话咧？未算，但系真系好冷咯，即系冷笑话个冷啊，即系。 唔系，其实呢个好事嚟嘅，因为讲真，你叫减价，你冇唔通你点减都平唔过大陆嘅。但系问题就系，当你一搞呢啲联动嘅话咧，一定刺激到消费。你唔用啊，就系联动，你唔好理识唔识，即系有啲人话有啲呢个手游 game 联动，有啲人话喂手游 game 冇人识噶，你唔好理，有你见到有啲联动咧，梗系刺激到啲话题嘅。 即系好重要，而且咧呢、這个而家可能越来越难得噶啦。呢、這个公关一定系公关公司搞出嚟嘅呢啲广告，100%系香港本地 logo 嘅。你唔系非常熟粤语，系出唔到啲咁样嘅咁 local 嘅字眼嘅。 冷 嘅，即系你。 咁冷嚟 睇，冷唔冷系另一回事啊！但系即系你真要熟噶，即系之前唔系好介意 C C C， 但系而家嗰个小篇啊，俾人换鸠咗啊，啲人都喺度哀鸿遍野咯。佢新嗰个真系，哇！嗰阵大陆味真系，我唔肯定系咪100%系大陆人，但系嗰阵大陆味咧，就算佢系香港人都好啦，都系睇惯大陆嘢嗰种，都唔讲佢啲即系懒系嘢嗰啲嘅笑话，即系。啊！真系两个差唔多时间啊嘛，一比就比较多嗰个高低落嚟，真系。 咁呢个就算 sell 数啦。 啊， 我可以理解嘅。 即系虽然啦，我谂佢呢个 crossover 咁最大嘅遗憾就系佢啲精品真系唔算好吸引，好老老实实，即系立牌啊嗰啲嘢，有点自责，老老实实啊，咁啊唔紧要啦呢啲。 但系咧喺呢个年头里面咧。你唔想減，你又唔想減價，但又想要增加生意嘅話，就增加佢、增加佢啲無無謂謂嘅剩餘價值。 嗯、 你就叫立牌吉閪都好，由佢換嘅換好噶啦。即係如果你只係話啊，又諗到咩啊？啊，嗰個有立牌咪就換咯，得㗎。呢條橋 O K 嘅，所以我覺得呢所謂叫做咩聯動經濟咧、你嗱、你肯俾錢，咁 Bandai 又肯賣新花城賣個 logo 俾你，咁大家開心咯。又唔係即係我都唔覺得唔會太貴嘅呢、這個。 嗯， 你咪黐架娃嘛。 好啦，咁讲完啲嘢，讲一下其实几搞嘢嘅事嚟嘅。咁呢单嘢咧，其实咧就系前几即系上个礼拜，咁咧 Love Life 个联通个 X account 咧就唔知点解就 X forward 咗一个叫 YK 嘅友就贴咗两张相，一张就鬼头明理嘅唔同时期嘅相啦。咁一话跟住写住咩？佢养个便签，即系心谂，屌你只玩家嚟整容啦！ 虽然呢样就喺我哋圈内都讲咗好耐噶啦， 唔系呢个唔系重嗱，讲真，我觉得整容冇乜所谓嘅，亦都唔系问题，就系你官方咁屎忽行 forward 佢啊嘛。咁结果 我觉得又系嗰啲 lock out 错 account 嘅事咯。 结果搞到结果咧，联通嗰、那个X 官方 account 出嚟出道歉声明， 嗯， 就戇鳩真系，我心谂好心理啦呢啲咁嘢。就算你讲真，就算你如果你做呢行嘅话，你就唔该，你唔好用呢啲咩，你就唔好用呢个方法。你入面冇 follow 呢啲咁嘅嘢， 我觉得纯粹系 control 嗰个人设错咗 account 啫，即系佢本来想用佢自己 account 去 follow 去 retweet， 咁都系嗰句呢啲梗喺圈内都成日讲噶啦。如果你尤其是中意讲八卦嗰啲，即系 有几期啊？ 我记得好似之前都有啦，类似咁嘅情况噶，系咪好似都系 Love Life 相关噶？又系唔知 retweet 错啲乜嘢，又系应该系设错账号嘅，我唔记得，已经唔记得单详细啦，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好明显就系官。 间唔中有一单，诶，间唔中有噶呢啲嘢，我觉得即系叫做咩？唉，算啦， 呢啲误爆自己见人类总会犯下同样嘅错误啊嘛，诶，算啦，系咪？ 成日都有啲冇嘢，算啦，唔讲佢啦。咁好啦，咁讲啲新翻消息先啦。首先就系斗球二蛋平嘅续作，系咪续作咧？ 算系续作嘅咧，佢N 年后之后，我哋之前介绍佢漫画嗰时都讲过啦，所以唔紧要啦。呢、这个第一佢第一页就剧透咗，就已经系嘅啦，所以应该唔算剧透。N 年之后，阿大平死鸠咗，即系之前个主角死鸠咗，然后佢个女拜山拜佢，复刻翻佢当初漫画第一话嗰阵时阿大平做嘅嘢啦。咁、系一个当年嘅故事，继续写落去。其中一个梗就系个肥仔啊。即系佢个 partner， 佢都生咗个女，就然后人哋唔知点解要改个名叫做贞子，坚哥喺漫画入边已经不断地要打格噶啦，去到动画化之后，系咪要嘟到天荒地老啦？定系佢点样谂住点搞掂佢啊？呢单嘢，佢动画化之后，我唯一会有疑问就系呢样嘢，佢本来就系一个非常之梗嘅作品嚟噶啦。佢动画化之后，你要有声有成噶嘛？咁你点算？我唔知道点搞，应该都系会嘟到天荒地老噶咯，即系咁啊。几快乐嘅，几快乐嘅，即系喺卡拉卡拉嗰边做联赛啊嘛。咁啊，另一个都系卡拉卡拉联赛嘅，咁呢个正经好多。呢、这个命运喺度大事呢度咧， 重点系骨头社。因为我对骨头社呢间公司嘅动画其实我有期待嘅。帮市啲嘢。 咁、那个故事系几老梗嘅，系嗰啲轮回系啊，不断咁 repeat 嗰啲 reseal 嗰类啊。呢套嘢都系卡拉卡拉，不过系别册啦，但系佢都系比较低龄向少少啊，所以佢相对比较简单直接。但你唔可以话低龄向就系呃细路啦，佢只系冇咁多啲繁复啊枝节嘅嘢，你要明白呢类咁啊作品啊，好多时都会搞到好复杂噶嘛，个系统啊如何那样啊嗰样，你睇 VCO 就知啦吓。系啊，我唔系特别想踩 VCO 啊，先讲啊，嗰类复杂嘅有复杂嘅好睇啊，即系呢，但系呢套嘢嘅特点就系简单直接。虽然系呢类比较复杂嘅题材，但系相对比较明快啊，咁所以都几受欢迎下嘅。咁不过你就预咗佢动画化之后，虽然有骨头写数，应该都系比较儿童向嗰只啦，咁样嘅。不过就算系儿童向，我都觉得可以睇一睇。尤其是如果你唔系想特别睇烧脑嘅嘢，但又想睇呢类题材的话，应该系一个选择嚟嘅，咁样啦。 好啦，另一套就系、是。一搭间漫画网家生活 呢部作品是方文仔杰啦啦嗰啲空气系作品啦。 哦，咁我就明啦，即系嗱，我只一睇个标题，我唔知乜，但系一睇到杰啦啦，得啦，我知讲咩啦。杰啦啦嘅 style 同埋呢个标题咧，我基八九不离十，我知道系讲乜粗嘢噶。 非常标准嘅 Kill Girl Do Kill Thing 嘅作品，鬼佬叫嘅空气系会咁样叫啦吓，我哋通常就咁空气系。咁就讲完㗎喇。特点就係、是、个作者本身以前係画个 L 同人嘅。所以佢相对都有少少咸，真係少少嘅啫。 即係嗰種咧，佢又唔係真係露好露肉俾你睇，但係就係一啲不經意間嗰種少少露出咁樣啦，係屬於萌嗰種咯，唔係屬於 A 咯，唔係屬於鹹濕嗰種啦。雖然佢有畫四人向同人字，咁啊，我唯一諗緊嘅就係、是，如果佢紅咗嘅話咧，佢之前畫過啲同人字咧，會唔會又炒咗三四十萬嘅？之前有幾套都係啦嚇， 唔記啊。不過其他嗱過咗佢嘅巔峰期啦，而家、我就唔會太大期待咯。呢套嘢紅唔紅？而家其他你話早幾年其他嗱最紅嘅年代拍乜都掂，而家保留。 之前咧呢一年啊，係突然間又多翻出嚟嘅，係講因為我哋 keep 住有報啊嘛 ，keep 住有留意啊嘛。前兩三四年咧係靜曬噶，係唔知去曬邊噶。 而家係唔知嘅，因為其他嗱照嘅又。你啲嘢雖然唔係話特別會紅，但係係 keep 應該會 keep 住係 keep 有一定寬容啊嘛。但係早幾年俾小家網站冚 Q 曬，大家就叫小家網站依度其他作品基本上唔存在咁滯。咁呢幾年啦，小家網站能夠改編得似人樣嘅，甚至唔似人樣嘅都差唔多俾挖曬出嚟啦。咁有翻空檔，咁其他啲嘢咪收翻嚟攞翻出嚟咯。 因为调翻转几多啦，佢如果你计埋啲旁系嗰啲嘢咧，上百套类似嘅作品真系冇夸张到噶，好乱多啊！佢四五本杂志再加埋啲旁系嗰啲啊，加埋埋非乱上之多。 同埋有一个重点就系、是，其他系大家系唔会在意佢啲嘢有冇新鲜感噶，就算一拍一百套，套套都系差唔多嘅嘢，大家都系咁睇噶。 咪有啲似拉面咯， 就是、咯 你平时总系会食，你话系咪非常好美味到你感动落泪？梗系唔会啦。但系平时咁啊，放工食个拉面翻屋企，就嗰只嗰种感觉咯，好安心安定嘅感觉咯。呢个应该系咁样嘅。 咁讲真，其他嗱点都好过二世界转生嘅，我曾经睇其他嗱， 仲一有， 起码冇咁多脑细胞。 啊！喺讲呢个之前，就讲另一套都几受欢迎嘅恋爱作品。正相反的你和我呢本咧喺真拍上面连载嘅真拍大家都知啦，除咗真本身嘅之外咧，佢入边连载啲嘢系通常都比较特别啊，可唔可以咁讲啊？咁啊呢套系恋爱漫画，但系一般恋爱漫画通常都系讲紧佢前边咁，要么就系爱到要生要死啊，再唔系就系、是、你又唔知我爱你，我又唔知你爱我啲唔会系啊嗰类型，通常都集中喺告白前嘅嘛，好多时一告白完就系 end 嚟噶啦嘛。或者有时会直接跳去结婚啦， 正常嘅，因为通常因为各佢本身就系剧情重，呢个故事重点就咩？佢两个走埋一齐，走埋一齐嘅话，你冇嘢好讲噶啦，好 exactly 呢套嘢就系讲你走埋一齐之后交往之后嘅故事，两个人系如标题所讲啦，两个性格完全相反，不过正常调翻转讲，就算你唔强调呢样嘢，大部分作品都系咁嘅，你谂下啦。不过呢度入边，佢用呢样嘢再加埋其他啲青春期版本嘅柴米油盐，即系日常嘅遇到嗰啲咩烦恼啊、剩啊嗰啲嘢加埋，有部分搞笑，有部分恋爱，有部分发糖，仲要唔少添啦吓，仲有啲共鸣嘅感觉咯，即系有啲好青春嗰种感觉，我唔知点讲，有个青春嗰种酸酸甜甜嗰种感觉，即系我哋呢啲 冇 同青春完全冇咗任何关系嘅人睇翻佢哋系咁啦， 从来冇关系。 即系后生嗰啲就会系觉得系，咪、就系、是、我咯嗰种啊。 即系大家觉得希望有啲青春感觉，其实大家都冇嘅。 虽然我哋系唔可能会有啲咁样嘅恋人，无论系男方定女方，不过少呢啲唔好讲啦，再讲喊噶啦。咁啊，跟住一个唔该你讲啦。 惨遭定罪九十九次的轮回千金，即系啱我先讲完。 未完啊，继续。 超全超点读啊个名咁难唱， 所以先嚟读啫嘛，读啦。 好嗱，好啦，我高头先。惨遭定罪九十九次的轮回千金，今生警示备受宠爱模式，觉醒实力后开始第一百次人生。哇，顶个肺！ 非常典型，为咗延长个名而延长个名，因为好简单，佢完全可以将第一句做标题噶，虽然都几长噶啦，都十几个字噶啦。佢完全可以第一句就做到边题，佢后面系咁粗咁加落去噶， 夹硬佢延长佢啊嘛。 你听名你已经知道系边度走出嚟噶啦，小 头先啱头先先讲完， 系啊， 先夹网站咯， 系啊， 讲垃圾缸咯， 咁啊，故事就其实好捻无聊嘅，老老实实 讲完啦，个故事讲完啦，已经仲想点啊？ 反派千金呢类故事已经系烂大街都冇得再烂大街噶啦，你仲要系俾呢啲咁样系龙傲天色嘅轻小说化， 因为一般来讲反派千金好多时都是女性向，相对来讲呢是没有那么喜欢用轻小说网站那种龙傲天的故事那种模式的，因为那种是男性向比较多嘛，但是他将那部分 keep 了下去反派千金这个主题里面 that's all，即系剩翻嗰啲就标题已经讲晒啦，我哋都唔知介绍乜嘢，我哋唔使介绍啦，读个名出嚟已经讲完噶啦，所以唔需要特别理佢，即系纯粹系睇下杰特断气未啫。 唉，真系，我想唔想讲啊？知咁閪嘢啫，头先先屌鸠完佢啲讲，而家就要我讲，真系顶你个肺。好啦，跟住就系、 是、上个礼拜讲《吊胆麦天使》，本来话估佢可能系十月翻，因为七月翻都陆续开波噶啦嘛， 咁咪突然间嚟咗。 不好意思，他慢了一个礼拜，但是都是照上，因为他上的 ATX， 如果是海外的话就是 Palm Radio， 因为啱啱 Palm Day， 现在这一刻应该还是的，所以他应该送了 很多一个月的免费 Palm 的，如果你要看的你可以在 Amazon 那边 去拿个免费去 看了他。 没了啦。用了，我用了啦、那个很多年前我看F1 赤墙版结完结时用了啦这个 Palm。 唔计唔计，佢会定期翻兜嘅。你而家去再检查下，佢可能已经翻兜咗俾你，因为佢啱啱 Palm Day 前翻兜咗个免费嗰个出嚟，可能大家都有噶啦。 我唔打算啦，算啦。 啊，咁啊，当年佢竟然真系博翻当年嘅故事，呢个第一点。第二，竟然系无修正，识嗰啲 do 啦嗰啲嘢咧，佢系冇 do 到，冇 do 到冇剩，照出 ATX 都算啦 ，Amazon Palm。鬼佬嗰啲呢啲嘢应该好罩忌㗎，我唔肯定啊，即係总之佢今时今日可以无修正已经算係咁㗎啦，更加唔好话佢仲要博返当年嘅故事，你要记住当年嗰个系隔时啫嘅。 而家我都唔记得晒啦，当年故事你博返你博唔博其实都博唔博冇所谓，反正我都唔记得，我哋当年都唔记得咗个故事讲乜咯，好老实嘅、好。咁就呢套嘢係有我算係万众期待嘅，因为始终呢套嘢当时係突然爆红，而且佢嗰种画风係好受，係啲鬼佬好受，即係鬼佬非常期待，我就 OK 期待嘅，因为我对骨头，我始终扮嘅时候我对佢有啲信心嘅啲嘢係。 咁总之就係应该要有嘅全部返晒嚟，你跨越咗咁多年嘅时空，呢样係非常常之难得嘅，今时今日咁嘅环境你仲要喺讲緊咁样啦。 好啦、 因为上个礼拜我估佢应该系十月，毕竟七月都咩啦，佢冇声冇气，跟住佢播就播，真系完全冇俾任何个准备俾大家。即系 好啦， 咁我啲游戏相关消息啦。 好啊，跟住咧就系游戏消息咧，首先就系、是、其实都系几地狱啃嘅，就系、是、Capcom 取消咗个讲座，个讲座主题咩咧？如何让 Monhun Wilds 流畅运行？ 佢系话以 Monhun Wild 嚟做例子，讲点样做游戏嘅优化，或者最佳化，你中意点讲点讲。我认为呢度入边用优化系啱嘅。 问题就系、是、你 Monhun 喺 Wild 喺 PC 上面玩，系已经去咗一个叫咩劣评如潮四个字， 人神共愤嘅地步啊！ 系啦， 即系我哋上个礼拜先啱啱讲完嚟， 我劣评如潮啦，我咁过分嘅，总之又系啊，大佬好多年前有讲法就咩？田中芳树教你冇拖稿，几个笑话一样嘅。屌大佬，你知因为你 Monhun 电脑班教你一撇屎咁样，你仲教人点样最佳化？你搞紧掂先啦，大佬。 即系都唔讲你之前嗰啲三角龙咯，即系你而家呢个版本每一次更新都窒捻到扑街呢啲嘢。喂，大佬，即系我知道日本仔喺呢方面嘅技术普遍都差嘅，但系你。都是入面其中一个特别别差的，老老实实。我不讲老任那些、老任那些真的逼出来的。就算是老任以外你Sega 啊 ,Square 啊那些都好过你一截啦、你凭什么去讲人呢？虽然他受听众可能是一些独立开发者啊小开发商，即是未必有个大厂的、但你真的没什么资格去教人咯。老任教你怎样做游戏引导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你 Capcom 教人游戏优化，我真的只能讲即是好过我去讲咯，是咁多啦，最多都是。 真是攞命啊。 你唔尴尬我帮你尴尬啊大佬。真是。佢仲要讲呢个题目，因为你要讲其他题目。对吧，你点样将一日游戏斩开十九几万份，然后逐份搣出嚟，可能你都几有权威性嘅。但是 你同我讲，你 exactly 就系讲游戏嘅优化， 而你系做咗最差嘅，你即系嗰个， 仲要系讲你做咗最差嗰一只嘅做例子，即系如果你攞《Bio 八》嚟做嚟讲，虽然都唔系好好啊，之前我哋都讲过佢系行行下会无啦啦窒，虽然呢个应该系个防盗版软件搞出嚟嘅嘢，都好啦，相对都还 OK 嘅。但是你偏偏就要攞你 Modern Wife 嚟讲，你攞 Work 嚟讲，我都仲可以受，我都可以接受。即系哪壶不开提咯，哪壶督屎唔臭，你又咪咁搞佢啊，大佬！即系博人吐槽啊，完全都系，唉，算够数啦。 算啦，唔再讲。好啦，咁咧就 咁跟进翻 Modern Wife 个嘢啦。咁优化嗰啲嘢，佢一时三刻搞唔掂噶啦。咁佢而家就将其中一个救亡嘅咧，就系将之前限时限刻嘅力战王咁啊放咗出嚟，尝试放出嚟啦。咁算系做翻件好事嘅。咁啊，但系你根本问题唔解决，你一日都系俾人屌到开花。我一揿落去已经见到佢已经去到大多数劣评了，好卵大镬啊，大佬！即系不算嘅，好数啦，系呢啲唔挑唔松化嘅情况真系。 真系好啦，咁讲下啦。嗱，咁咧上个礼拜咧 ，Sony 咧就狂谷《死亡搁浅二》，咁香咁咧就特登喺香港开一间《死亡搁浅二》嘅专门，即系嗰啲所谓嘅限定专门店、 快闪店、 快闪店、 pop up 店啊。 咁咧就特登揾埋小岛秀夫嚟香港，搞宣传。咁啊，小岛大道嚟咗香港咧，就又买 DVD 啊，又买 Blu-ray 啊，又周围打卡影相咁样，总之就 饮茶啊，睇呢度睇嗰度啊，嗰啲啊，嗰啲影相啊，嗰啲嘢。 系啦，彻底即系用，即系用啊，所谓用一个香港用香港官方嘅话就咩，彻底唱好香港故事啦，依叫做。 啊！但香港政府又唔做嘢嘅喎，喂，好认真嘅，呢个绝对系一个非常金石良机嚟噶嘛。 嗱，好老实嘅，唔好多事。呢啲嘢咧，你唔需要做嘢，你唔多事就你唔多事就得噶啦，你有去做，你多事反而仲衰。政府任何呢类咁嘅宣传咧，政府一搞硬系有一阵臭味嘅。 香港政府有咁聪明就唔会咩啦，大佬，系你讲嘅系事实嚟嘅。 唔系全世界，唔系全世界大部分政府都搞呢啲咁嘅，由香港政府搞啲，一政府一落实一搞咧，硬嘅就好老土噶啦， 有阵异味喺度噶啦。 系啊，唔系老土，唔系 即系唔系话佢臭啊，系。孏啊， 唔系孏啊，一阵孏味啊，所以政府唔好咁，你个交咁孏，有反正就系呢啲嘢咧，从来相信市场机制得噶啦。其实 Sony 会帮你搞嘅，大佬，我最夸张去到咩程度就系、是、我睇我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睇 F 一，点解片头见到 Death Stranding 二嘅，跟住哇，戏院卖 PS 五广告咁准，去到E0度啊，去到咁啊小岛大道就唔讲佢啦。 佢呢個搞宣傳 event 都搞唔少，佢先去台灣，然後嚟香港，跟住去埋上海，即係四圍跑。你不過大家都知啦，小島佢一搞親有作品新出，佢就係變成呢個無情的宣傳機器㗎啦嘛，四圍去跑去宣傳佢新作㗎啦嘛。 系啊，佢同佢唔会佢唔会轻松一个不撇啊 ，Tom Cruise 上宣傳新片咁樣㗎，因為佢嗱呢個就係我唔係太過欣賞就係。小岛将自己变咗做个明星咯，即系佢大家玩游戏唔系因为只游戏好唔好，系因为小岛富个名变咗呢样嘢，我唔系太过欣赏。不过算啦，呢、這个就系纯粹我唔系算。 咁小岛佢系有实力嘅，咁即系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只 game 系好嘅，但系因为缺乏宣传而卖得唔好，咁系好冤枉嘅事嚟噶嘛？ 都系，但系最紧都系卖得唔好噶。你有冇睇过佢话而家宣布话自己卖咗几多只？好老实啦，只 game 小呢只 game 系一，但我听人讲，即系听啲玩家讲过就咩，一贯小岛嘅游戏就咩，上网睇片算啦，唔使玩嘅。 嗯， 只 game 唔系攞嚟玩，系攞嚟睇嘅。咁我不如想，我如果想知道只 game 游戏好简单啫嘛，上 YouTube 睇完睇片，睇完算啦 ，OK 收货收工。 差唔多一半半咯，我印象中就应该系 两个钟头 ending 啦，小岛啲嘢你见，我美观未见识过咩？以前MGS 有fuck 过一面睇住佢都可以咁过分，而家佢自己孭晒，你打唔过大佬啊？你都跳过大佬唔打噶，当你赢咗噶，跟住直接故仔咁死啦。咁去到呢程度就咁睇片算咯。 今次还好少少喎，佢应该系吸取咗教训啊，俾人屌得多啊。佢今次咧系差唔多 half and half， 即系两卡啦卡啦咁俾你打一阵，跟住睇一阵，打一阵睇一阵，相对会好过之前咧，真系播片播到你啊牛晒嗰只咧，系今次系好多啲嘅。咁人也系会进步嘅，今次会好少少嘅， 不过屌得多啊。 咁啊，讲翻佢嚟香港啦，跟住佢系台湾、香港、上海咁去啊嘛。但系你好明显听得出佢中意边度噶，因为小岛有个特点就系 唔一定係去地方噶，佢睇片啊嗰啲嘢都係，佢睇完某套作品，佢都會通常都會睇一睇，或者玩完某隻 game， 佢都會想出 trip 出去嘅。如果佢就係出一個講一條嘅話，一條 trip 就講完嘅話咧，自己唔好玩，或者套片唔好睇。但如果佢係咁噏聲咁係咁講咧，套嘢好睇，堅好睇。係 啦， 呢度換咗地方一樣嘅，台灣好似幾張幾個 trip 嘅啫，香港係一大慘洗版咁樣嚟。 冇啊！佢就將登温幽靈城寨為城，佢走打卡添，因為佢依套戲佢係非超級迷啊嘛。 我咁樣日本咁紅啊嘛， 日本迷到爆炸依套嘢。 跟住又飲嘅食嘅睇嘅，即係基本上全方位香港旅遊攻略咁樣。佢睇過嗰段時間嗰個村啊，嗰扎村啊，然後仲有個笑話就係有，我唔知佢有心定無意啦。有台灣佬就係話：我哋台灣嘅美食啊，小到嚟我哋食我哋嚇、香港蓮香樓喎、幾時嚟台灣開咗噶？不過算啦，呢啲戇居佬恥笑下啫。咁啊，上海嗰邊就因為啱啱過咗個禮拜六日先嘅記憶翻嚟嘅，就冇未見到有咁多，但係數目都係比香港少一次嘅。所以你好明顯之前見佢知道佢係偏心香港邊都好緊要，不過唔緊要啦嚇。咁樣另一個同死亡速遞有相關少少嘅，就出真人版。 偷運百幾隻碟落嚟，結果被拉咗。 即系当然， 黐线达， 即 系即系当年我话斋偷运游戏，其实偷运游戏我成日话啦，锁指甲咁样话，你将 CD 要将光碟绑晒身上面弹出，一定穿煲噶，咁多只碟。 主要问题就唔止系佢绑到四围都系，因为呢个大热天时见到有人着长裤，你已经觉得怪怪地噶啦，个人仲要系紧张啊。我调翻转讲就系、是，如果你手上有啲乜嘢未完税嘅嘢，你要拉过关，其实好容易俾人发现嘅。原因都唔系乜嘢，真系望得出噶。你自己以为自己好淡定啦，但系喺佢嘅角度啊，调翻转佢嘅角度望过嚟啊，系你系好突出嘅个样。即系不过我就唔系走私咩啊，纯粹系嗰啲电脑本来要报税啊嘛，理论上要噶嘛，即系台机啊，要拉过去嗰时要报噶嘛，我。冇嗰时，其实都真系好明显见到系心虚啊！咁佢因为咁，所以咩？顺便俾翻个我哋一路都觉得系嗰个啦。点解要走私？系因为喺中国嘅所有销售的游戏都要攞游戏版号，冇版号的唔准发售嘅。咁你平行进口都系一样要，都系要申请要成嘅。所以你唔经过呢啲嘢就叫走私。就咁简单，咁啊，大陆系咁管噶啦，即系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 咁就唉，啲笑啦，依家系当系笑料，即系叫当系死亡顺丰之后嘅呢个笑料啦。 啊，因为佢真系真人版去孭件嘢过嚟啊嘛，大佬。 系啊， 即系。 不过而家最不过冇同依家嘢完全冇拉更嘅就系、是、死亡顺丰，真系死亡顺丰同埋，因为拼多同顺丰拆开咗之后，顺丰顶佢唔顺啊嘛，拼多多俾搞冧咗档啊嘛，而家拼多多啲。取货点就真系谂到，真系死亡咗啦！而家，唉，我心谂， 既然讲开，可以讲两句啦。几个平台，好似系京东发起嘅，又系京东啊，去搞主要系食物啦吓，新鲜外卖，即时落单，即时送货嚟嗰啲嗰种外卖模式啊，佢发起咗战争咧，可以嗰度，咁各大平台就打成一片。斗补贴咯，系讲紧补贴到系乜嘢啊？买18蚊送18蚊， 斗顶烂事咯。 系啊，买18蚊退18蚊啊，即系话0蚊啊，唔使钱啊。你抢到个券嘅话，搞到佢各大平台系黐做嘢做到黐咗筋啊！你平台补贴还平台补贴啊？我哋要做出嚟噶嘛？即系嗰啲咩外卖啊，即系啲蜜雪冰城啊，我唔系好熟啊嗰啲，搞到佢哋喊晒口咁啊！呢个月都系咁嘅款啊，因为系六月开始噶，即系佢哋系黐紧咗筋嘅，搞到我哋提我啊，所以提两句啊，就算啦，咁样啦。 算啦，总之就而家系谂乱啦，佢啲战国时代啊，真系叫做好咁啊，讲下其他新闻啦。 老人物， 首先就系、是对任规券啊，即系台湾叫做嗰间就任，简单佢咩任天堂10,000 yen两只游戏嘅赠券，咁咧就要停止发售啦。因为而家 Switch 二咯，咁 Switch 一嘅任规券咧，咁就当然要截噶啦。而家咁， 因为佢而家佢讲到明呢、这个券系唔适用于 Switch 2嘅，咁当时我哋推测可能佢会出个 Switch 2版。但是未必是咁早，未必是而家就会出，但是 game 而家 但是 Switch 1而家 去嘅嗰个券啦，就卖到年底啦，2026年1月就停止发卖啦，吓一月底即系仲有一个月， 但超值得嘅，因为呢上件就话9,910 yen可以换两只 game， 任天堂啲 game 其实唔平嘅，一只七千嗱，嗰阵就系你只要换两只7,800 yen 嘅游戏，咁你已经赚咗啦。 系啊，咁之前我哋都提过呢样嘢啦。咁嗱，先讲唔系话呢个券从此永远不存在，系讲紧 Sweet One 冇啦。咁 Sweet Two 会唔会出？如果佢确定 Sweet Two 冇，咁啊真系走入历史。但系佢而家冇讲过你听 Sweet Two 唔会出啦，即系佢只系话佢旧嗰个停卖啫。咁可能到时佢会再出，又或者佢隔段时间之后先再出翻第二代相关嘅，肯定要加价啦，因为 Sweet Two 嘅游戏系贵咗啲噶嘛，咁咪加，但系加价完应该都系咁样计噶啦，即系譬如话可能加到2,000-3,000-4,500，但系本家最贵嗰啲可以卖到$80喎，咁都系有赚好多，都系咁样嘅计嘅啫嘛。不过澄清翻啦，总之就系唔系话原后以后都冇，佢只系话 Sweet One 嘅以后冇啫。系咁多嘅啫，咁 Sweet 都随住 Sweet 都出啦 ，Sweet 第一代都系逐渐要退役噶啦嘛， 好就系咯，咁又呢个就唉点都系要过去噶啦啲嘢，咁你就 Sweet 同埋 Sweet 都未咁快，边有咁多 game 而家 Sweet 都啲 game 都唔够，今个月先出第二只主打嘅 Donkey Kong。咁你等佢舊 game 俾你送，你都要等下等下嘅，坐下啦。 咁啊 ，Donkey Kong 咧就有少少相關嘅可以提兩句嘅。今次 Donkey Kong 做嘅團隊係奧德賽嘅團隊，所以我之前個感覺係堅嘅，因為我都話嗰個好 Mario， 你淨係你睇佢 Donkey Kong 個無論係大直面會定係專屬小面會都好，好 Mario， 大家真係一望啊，真係覺得佢似 Mario 啊！就係、是，因為佢基本上就係同一班人做出嚟嘅，就係奧德賽嗰度團體做出嚟嘅。但係啊，製作人突然間記咗名添，佢係冇份嘅，佢應該係做緊另一套作品。最大可能就係新嘅 Mario 啦，因為你一定係會出噶嘛，因為 Mario 每一代都要每一隻嚟就係正常噶嘛。 咁快嘅， 而且咁嘅情況下，事情之下應該新 Mario 唔係奧德賽團隊做出嚟嘅，因為佢去咗做 Donkey Kong 啊嘛。应该系另外再召一 team 人过嚟做新嘅 Mario， 咁啊睇下咯，咁佢时机成熟佢就会攞出嚟噶啦，系 冇咁快嘅 Mario 就冇咁快噶啦，咁佢睇呢个时间嘅大佬，其实 Donkey Kong 都 OK， 不过睇情况先，我未决定买唔买，因为而家套 game 未得闲玩。 即系如果你一定要玩 Sweet Two game， 其实你都唔系好多选择咯，老实实。咁呢个其中一只系值得玩嘅，尤其是如果你本身系中意 Mario 嗰种模式嘅，其实呢度应该都系 OK 嘅咁样啦。虽然我之前第一次佢公布的时候，我已经讲呢只嘢系技术表现嚟嘅，绝对系技术表现嚟嘅。你唔好睇佢当结光，好似系二线不 IP 都好，你唔好成日睇 IP 啦。IP 老实讲，你个模组换鸠咗 Mario， 咁就应该另一件事嚟噶啦。啊，当然啦 ，Mario 唔似咁大只啦，但系总之用咩 IP 真系好。唔 care 嘅嘢，真系得个样嘅啫嘛。重点系佢入边游戏内核好唔好玩啊嘛，咁样啦。跟住咧就系老任 法务部嘅工作啦， 天气报告嚟嘅真系，又一次嘅又冚，即系成日跟住每个今日嘅天气报告就系老任又冚咗一个老番网站啦。 咁要 喂，真系天气报告嚟喎，大佬，即系 老任做啲嘢从来都唔手软噶啦。 据传，因为我真系冇玩开，冇睇开成啊，系一个 NSWU 咁啊 FBI。冚 Q 咗，真系 FBI 冚嘅，即系之前成日讲事咁讲嘛，你喺有啲片入边一打开第一个就系 FBI warning 乜乜七七噶嘛，佢哋真系会做嘢，真系会搞鸠佢哋啊，咁啊，据传系最大嘅 Sweet 嘅 Warm 嘅站网站，我唔系扮，系真系唔熟，咁啊，人哋咁讲我咁讲啦，唯有就系老任有赢。就呢啲嘢基本上唔使最长法务部，正正常常咁做都搞掂噶啦。即系呢啲老番网站本身冇任何可以撑噶，尤其是佢呢次系 Sweet 嘅 Warm。如果你话呢19万几万年前嘅，你都话诶咁多年前噶，第一正常消费者已经攞唔到啦，你亦都好难喺呢度再有啲咩利益噶啦。咁我搞模拟器啊，或者成俾 Warm 人哋下载，虽然都系老番，但系你嘅损失就冇咁大，冇咁明显，冇咁即时啊嘛。即系可以做啲咁样嘅讲，但系 Sweet 系啱啱先退役嘅主机嚟嘅，仲未退晒添啊！ 咪有排啊！ 呢个月仲出紧 game 嘅大佬啊，所以呢啲老番就抵捻死啦，完全冇任何可以值得怜悯嘅地方嚟噶啦，咁样。 不过其实 Sweet 都系好多啲留言嘅，因为咧 成日如果喺 Facebook， 你 Facebook 留即系 Facebook 睇下话咧，就成日话咩又坏手债又乜又咪又话咧玩到翻大，俾人 ban 咗，主古灵精怪留一大堆。 我哋都有报， 系咯，我有报啲。咁我心谂，唉，费事讲佢，我真系费事讲咧，戆鸠戆鸠嘢，即系啲台仔戆鸠嘢，即系讲嚟都过咗晒鸠气。 啊，讲台仔顺带系啦，既然都讲到书咯，书都咯。今个礼拜台湾发售了，最大嘅好处系佢阿妈车系实体版嘅，悭翻啲位。 系啦，台仔台湾版嘅最大优势有实体 game。 唔系完全台湾版，仲有啲地方都系啊。基本上就系、是、如果个国家冇对应嘅 eShop， 咁佢就会出实体版俾你。如果有，即系好似香港咁，咁就会俾电子版俾你。就好正常，就因为佢冇 eShop 啊嘛，咪即系代表住佢个码系对唔到咯。如果佢俾码俾你啊，俾兑换码俾你啊，咁咪繁本啲俾实体版你咯。不过佢就随住佢 Switch 出啦，都应该开始搞佢啲相关嘅台湾入面，同我哋之前佢讲过啱啱成立冇几耐嘅啫嘛，佢开始去温下成啦，咁佢应该就会有翻佢自己嘅嘢啦，唔使下下过嚟香港呢边啦，咁样啦。 咁好咯， 系咪顺便睇一睇啦，咁样。咁啊 Switch 都咁就仲有嘅，即系我哋之前讲嗰单啱啱出嗰阵时讲嗰单啲戆鸠，应该系店员啦吓，就系、是、用订书机订咗落去个盒上边，刺穿咗个盒，搏笃中个荧幕，笃烂咗荧幕噶嘛。咁佢 GameStop 佢回收咗翻嚟，咁当然要赔偿啦。咁样之后，佢将其中一个烂咗嘅盒，连埋部烂咗嘅机，连埋部个佢宣称系原空嘅钉书机，但我好怀疑啊，呢、這个钉书机钉出嚟嘅钉唔系咁样样噶。不过佢话系就系啦，同埋连埋收据，全部一 set 咁攞出嚟拍卖。我知唔知有几好拍卖？不过呢个系慈善拍卖嚟嘅，咁啊，佢暂时嚟讲已经拍卖到$100,000啦。我唔知系坚定流啊，即系 我明。 你知道拍卖可以弃标噶嘛？不过可能系啦吓。咁一个慈善项目嚟嘅，咁啊讲清楚，唔系话呢部嘢有几咁稀，有几咁值，而系呢类慈善项目咧，好多时都会有啲有钱都唔知边度使嘅人咧去买落嚟，纯粹就系当做善事。咁啊，然后整部有啲纪念价值嘅嘢翻嚟。啲鬼佬咧囤积起嚟咧都几恐怖啊！冇讲笑，咁啊算系一个后续嘅余波啦，咁样。 系啦， 虽然我都系嗰句，我非常怀疑系咪用嗰个顶书机顶出嚟，佢话系就系啦，唉，算 了。唔好，即系有嘅，即系冇，即系嘥鸠气嘅，由鸠佢啦。好啦， 因为我哋即系嗰阵时，我哋都讲过啦，嗰个钉定系钉枪钉出嚟嘅，唔好啦，咁样顶书机钉出嚟，冇，长度都唔啱，不如算啦，唔讲。 好啦，跟住咧就系迟来的大热。咁咧就鬼佬追马伦红，即系红到鬼佬嗰面啦。 因为佢不久前出咗英文版，终于出咗英文版啦。咁我当然个版本就会系最旧嗰个版本啦，即系啱啱出嚟嗰、那个我屌捻到开花嗰个版本啦。虽然而家都唔好得去边，咁啊，但系一切都系非常之新鲜噶嘛。我讲过噶啦，鬼佬世界系有时差啊。虽然呢个时差都有点而大，好似3-4年。佢啱啱出嗰阵时，我仲喺香港，你冇错，应该3-4年咯。咁佢终于出咁啊，所以当初即系喺日本有几红，嗰啲反应就去晒去鬼佬度。尤其是你啲鬼佬黐线起嚟咧，可以黐线嘅日本仔好多噶嘛。尤其是阿乌拉拉个故事啊，嗰啲嘢，即系马良本身嘅故事啊，即系日本都尚且会有责任系睇过晒啲故事，好似真马啊，知道嗰啲故事，喂，其实都流传到好广噶啦。咁但系鬼佬世界系完全冇听过嘛，所以佢完全冇任何抵抗力，又系俾嗰啲故事感动到莫名其妙啊，如何啦，又咁成单癫捻咗啦，咁然后因为咁咧，喺日本嘅退役马嗰啲捐款啊，突然间暴升，断赔计咁暴升，即系当年嘅事喺日本发生嘅事，又再喺鬼佬世界重新发生一次，我只能讲呢啲先系 Make in Japan 嘅 game 嘅应有嘅魅力嚟。即系你做埋嗰啲你觉得鬼佬会中意嘅嘢，嗰啲死不着嘢冇用嘅，你真系做啲日本嘅嘢，鬼佬中意你就系中意你嗰啲唔系鬼佬世界嘅嘢啊嘛，就系、是、日本嘅游戏先系吸引佢哋嘅地方嚟啊嘛，即系不过呢个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就唔讲咁样啦，咁都讲咗好多其实 系啦，我讲得好臭啦，呢个依咁展开。 咁仲有一个展开咧，就其实我都有啲犹豫要唔要放埋落嚟啊，不过唔紧要啦。犹豫唔系因为惊国安啊，系讲紧仲好唔好俾版位俾佢？呢、这个有人唔知系 得闲啊，我唔知点讲噶，就系问啊，如果啊动漫节度 cosplay 亦统治，咁算唔算发过安啊？ 冇做乜， 我问嚟都系真系多鸠鱼啊！ 冇做乜戆鸠嘢得唔得 啊？咁之啊，咁我当然官方你既然问到就咁答你啦吓，咁当然系唔得啦。咁然后最算系几绝滑嘅，咁啊亦统治你知佢哋都知佢哋系中意玩呢啲咩嘢啊？咁佢喺 Twitter 入边又讲啦，我哋会将亦统治嘅角色出套香港制服警察。咁到时全香港30,000差佬都要裸体翻工，物为言之不预也。 黐人无聊。 你咁我哋有警察制服，你 cosplay 我哋，你着警察制服同你即 cosplay 我哋咯，咪即系犯国安法咯。佢特原理系咁样啦，即系博君一笑啦。基本上系拆存在感，两边都系拆存在感啫嘛。 两边即系傻鸡嘢，又去到一个都屌算捻数啦，咁样无谓嘅嘢。 即系因为两边都需要对方作为一个敌人。佢话佢重申佢自己本身嘅立场啊嘛，讲呢个嘢嘅问答呢个嘢嘅唔系国安，系香港动漫节行政总裁梁中本，哦又系嗰条友仔，啊老咗咁捻多个样，都唔紧要啦。咁总之就系非常之，你真系老啦，所你唔捻提啦，只 game 系香港冇人识噶， 咪就 系 咯， 好认真嘅香港，我真系未见过香港人玩呢只 game， 台湾仲有少少，大陆都有，都随时多过香港， 所以咪就系咯， 玩一只 game。都提佢做乜鸠啫？ 依咁嘅嘢，屌你提佢仲，你提佢帮助宣传，梗系唔捻出声噶啦，有鸠佢讲啦，有鸠佢噶啦，你唔捻出声冇人理嘅依咁嘅游戏，屌咁嘅湿鸠游戏，你提佢就系 上个月我哋讲嗰时都系咁讲啦， 即系咁湿鸠游戏提佢就帮，即系因为你提佢即系帮佢做宣传，只要你唔捻提佢得噶啦，依啲嘢多捻如真，唉， 咁冇办法，啲友仔系要自己咁样，咁我就唔讲咁多啦。费事阿杰特俾人敲门。我哋讲翻啲同我哋切身少少嘅嘢啦。先讲唔系发毛，虽然有人传系发毛啊，你老婆发毛啊，就系、是、包括 Goose 猫Elta 佢嘅其中一部分嘅 figure， 用嗰个叫做类肌肤涂装啊嘅 figure， 出现咗啲部分灾情，就有啲变色啊，如何啦样。嗱，先讲唔系新噶，唔系啱啱打开吓就见到系咩啊？系过一段时间之后先会出现嘅。咁啊。虽然唔系我最专精本行，但系尚算系我本科嘅嘢，咁啊讲多少少啦。呢、这个财产问题就系佢入边嘅颜色啊，佢一种类肌肤嗰种涂层啊，嗰、那个涂层本身系好惊紫外光嘅，佢紫外光射过去咧系会射到佢，会射断咗入边嘅官能肌，即系佢有颜色出现啊，都系因为佢啲官能肌出现嘅，佢系。好容易俾紫外光射断嘅，然后正常嚟讲系会有一啲吸收紫外光，即系代替佢俾紫外光破坏嘅涂料，应该系一齐放涂入去，然后去代替佢顶住一段时间，喺嗰啲涂料消耗晒之前咧，佢都唔会咁快会变色啊成，而且。就算是真的消耗了它啦，它应该是均匀地变色的。即是现在睇攞返啲十几年前嘅 figure 啦，你睇下有啲系已经会变咗变黄啊性嗰啲嘢㗎。都系因为咁样㗎啫。咁相信系因为涂装嗰陣时油得唔均匀。因为颜料本身系有颜色嘅，你可以睇到佢油得均唔均匀。但系 UV 个保护层啊，即系防紫外线嗰个保护油啊系透明㗎。所以油得好唔好咧，你系唔知嘅。咁当然佢理论上佢唔系油嘅，理论上系喷上去嘅，都系啦。如果系唔均匀咧，你系用睇咧系睇唔到出嚟嘅。咁应该系咁样嘅生产问题。咁如果你有啲呢类咁啊类肌肤嘅涂料嘅 figure 嘅话，翻去检查下你老婆有冇发毛。虽然我再讲一次，嗰个唔系发毛嚟，不过呢个梗真系好好玩，即系因为好认真噶。PVC figure， 你唔好预佢系 GK 嗰类可以半永久 last forever 嘅。我而家睇翻当年买嗰啲啊，好多就算就咁箱都冇开过，买翻嚟就一路放喺盒入边都好啦，都有各种嘅老化出现噶啦。呢、這个已经系相对冇咁大镬噶啦。 冇话啦，我啲 figure， 我有 figure 摆好耐，有攞出嚟一拆盒嘅时候啊，啲胶有黏黏地感觉啦，啲嘢，唉。 我嗰啲系塑化剂释出，我都提过各位啦，千祈唔好舐你嘅 figure。虽然我唔知点解要舐啦吓， 冇问。 总之你几中意佢都好，唔好舐，或者最少你洗干净先好舐，因为佢入边一个 PVC 本身系非常之硬嘅胶嚟嘅。佢点解可以做到咁柔软？系因为佢入边落咗一 堆嘅塑化劑落去，而佢嗰啲塑化劑咧係非常唔穩定嘅，係會慢慢滲翻出嚟。所謂嘅出油就係啲塑化劑合作出嚟嘅、嗯，所以都係嗰句，呢啲嘢唔好得拉貨係咩化嘅，佢始終會慢慢老化成嘅。咁啊，自己翻去檢查一下咯。即係如果真係出事嘅話，比較災情集中嗰啲 good spot 已經講緊係點樣去回收啊，成賠償啊，會有賠償噶啦。咁、唔知佢點賠啦，可能賠翻個冇問題嘅俾你啊。因為啱啱都講過，呢個係生產工藝嘅問題，咁啊主要係代工廠嘅問題啦。咁啊即係咁樣自己睇路啦。咁樣 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差唔多啦，咁我就結束今個禮拜新聞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Bye。